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昨天的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当中，我们聊到的是 AG600，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聊 AG600， 看看这个 AG600 还有哪些让我们觉得非常了不起非常自豪的一些功能。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Powered by four domestically designed WJ6 turboprop engines, the AG600 has a size of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at of Boeing 737, a maximum takeoff weight of 53.5 metric tons. These specifications has made it the world's largest amphibious aircraft.看看它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的。动力系统呢，由四个国内设计的 WJ6 发动机驱动，国内设计，不是从国外的公司进口的。 domestically designed， 这个 domestic 这个词啊，表示家里的，国内的哈。比如说去机场，我们会说一个国内的航班叫 domestic flight， 那么国际航班呢是 international flight。 那么这个词既然这么的常用，我们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domestic， domestic 啊，国内的。同时看看这个发动机，它的型号呢是 WJ6， 后面有一个词，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发动机它的功率是特别的大，它用一个词叫 turboprop。Turbo 这个词啊，表示那涡轮驱动的意思，表示一个东西特别大。有的时候呢，看一些车，如果说这个车呢有一个 turbo 这个词，表示这个车它的这个发动机的引擎的功率是特别的大。因此呢，这个词 turbo T-U-R-B-O 可以形容一个人他在工作呀，干一件事情的一个状态。比如说 ，He has been working like a turbo。他这个人呢，工作起来不要命啊，像一个涡轮发动机一样哈，不停的工作。有时候呢也可以暗指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 workaholic 工作狂。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一个词，既可以指发动机它的这个功率是特别的大 turbo， 也可以指一个人他的工作的强度啊，以及工作的那个状态啊，让人觉得又吃不消啊，特别特别的拼命哈， work like a turbo。 好，那么看一看我们说这个 AG600 它的大小有多大呢，相当于一个 Boeing 737， 波音737的一个大小哈。它用一个词 has a size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at of a Boeing 737， 它用的是一个大概差不多，一个 roughly comparable， 所以说它的体积还是非常庞大的。另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方面呢，是 a maximum takeoff weightmaximum takeoff。 这个 takeoff 我们在第一期已经讲到了，表示说飞机的起飞哈，是一个动词词组。但是呢在这一段里面，这个 takeoff 呢，这个 of 和这个 take 放到一起了，形成了一个词 takeoff， 表示说飞机起飞的一个名词。但是前面加上了一个 maximum takeoff weight， 表示的是呢飞机最大的一个起飞的重量，53.5 吨哈，是非常重的一个起飞的重量。我们看看这些数据啊，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我们说两栖飞机。我们一开始讲到了它飞机是最大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数据。那么学完了这一段，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了，因为它的发动机我们知道是一个叫 turbo prop engine， 另外呢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庞大了，相当于波音的737，同时呢它起飞的重量达到了 53.5吨，因此我们可以说呢，这架飞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两栖的飞机 amphibious aircraft 哈、啊，我们又聊到这个词了，两栖哈、啊，大家看看是不是忘了，一定要记住 amphibious aircraft。The aircraft can take off and land on both ground and water. It has an operational range of more than 4,000 kilometers and is capable of carrying 50 people during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那么飞机我们说是一个两栖飞机 amphibious aircraft, 所以呢它可以在地面和水面上起飞和降落哈，这是必须的，一定有这两个功能，所以呢提到的是能够 take off 又学到了一个起飞，然后呢我们飞机的一个降落用的是 land L-A-N-D 哈，那么这个词呢名词表示土地，作为动词呢表示的是能够在哪哪降落，同时呢这个词注意哈，语法要求它不是一个及物动词，在哪哪降落是 land on something land on, 比如说在地面和水上都可以降落 land on both ground and water, 如果说在一个岛上能够降落的话 land on the island 或者 land on the moon、啊、在月球上呢，比如说宇宙飞船或者说一个航空器能够在月球上能够降落的话呢，用这个 land on something, 所以记住这个词。It has operational range of more than 4,000 kilometers. 它飞行的范围达到了4000多公里，非常远的一个范围哈，一个飞行范围叫 operational. 它没有用一个 flying range. Operational 表示飞机可操作、可运行的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达到了4000公里。后面同时它的另外一个能力用到的是 be capable of, be capable of。后面 of 要加一个动词的话，要把这个动词加上 ing, 啊 ,be capable of carrying, 加 ing, 能够携带呢50人啊进行了海上的一个搜救任务 ,be capable of, 记住了。那么海上的一个搜救任务呢用的是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它是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合成词 search, 进行搜索 and,rescue, 以及呢救援的任务，这里面这个任务它没有用这个 task, 而用的是 mission, 它的拼写呢是 M-I-S-S-I-O-N, mission, 哈，有的时候呢我们说 mission impossible, 表示说不可完成的任务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 mission accomplished, 表示任务呢顺利的完成了，所以这个词希望大家呢能够学会来替换呢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 task 这个词。好，我们再看这 AG600 哈、啊，其他的一些了不起的方面。To extinguish forest fires, it can collect 12 tons of water from the lake or sea within 20 seconds and use the water to douse fire on an area of around 4,000 square meter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另外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方面呢，说为了扑灭森林大火，它可以在20秒内从一个湖泊或者海面呢收集12吨水哈。这12吨水它用的时间只有20秒，我们数20个数，这20吨水呢就从湖里面或海上呢跑到了这个飞机上面，是非常的快的啊。它用的词呢是灭火啊，叫 extinguish, 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extinguish, extinguish。 有的时候呢我们看楼里面的一些消防器材会有这个 extinguisher 或 extinguishing 等等哈，这个词是这个消防避讳的一个词哈，表示说能够灭火，把这个火呢给它扑灭。当然了还有一些更加口语化的词，比如说把火扑灭用一个 put off, 这个词呢相对比较口语化，但是正式的场合呢我们说作为一个标识还是用这个 extinguish 这个词显得更加的正式一些。它可以收集哈 collect 12吨的水之后呢，又提到用这个水呢把火给它扑灭哈，这个扑灭用的是 douse, 表示说用这个水呢把这个火完完全全的给它盖住了，然后呢让这个火呢让它熄灭 douse fire, 它所能够扑火的面积能够达到4000平方米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所以说它灭火的面积还是非常的庞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Powered by four domestically designed WJ6 turboprop engines, the AG600 has a size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at of Boeing 737, a maximum takeoff weight of 53.5 metric tons. These specifications made it the world's largest amphibious aircraft. The aircraft can take off and land on both ground and water. It has operational range of more than 4,000 kilometers and is capable of carrying 50 people during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To extinguish forest fires, it can collect 12 tons of water from a lake or sea within 20 seconds and then use the water to douse fire on an area of around 4,000 square meter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好，这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有关 AG600 的一些相关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里面，卜令蕊同学将和我们分享他的冬奥梦。他现在就读于澳大利亚佩斯的 Shelton College， 他还将和我们一起领略冬奥项目之一冰球运动的魅力。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tephen Bu. I'm a student in Shelton College, Western Australia. I'm 14 years old now, and in 2022, I'll become an adult at the age of 18, and hopefully, I can be a journalist at that time.I have already participated in the bilingual junior reporters camp to learn the skills of a journalist. I want to show my teacher that the time they spent on me was not in vain, and I will prove myself by making memorable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world's biggest Winter Olympians and show the world the big successful achievement of China. That is my dream, and now I'll talk about the sport of ice hockey.Ice hockey, nicknamed the fastest sport on earth, is a sport played on an ice rink with 6 players, 5 skaters and a goalkeeper. With its speed and frequent physical contact, ice hocke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ternational sports, especially in cold countries like Canada, Czech Republic, Finland, Norway and etc.Every player on the field will hit the puck with hockey sticks and can hopefully form a way of scoring by passing and shooting. But it's not always that simple, as each team will have rock-like defenders who will risk anything to take the ball away from you so they can score for themselves. Players are allowed to use their hands, but only in the defense zone. The way of using the hands is called a hand pass.And the umpire will not stop the play. A minor penalty will be given if a player deliberately catches a puck with his hands. The aim of ice hockey is to score the most goals out of the two competing teams in 3 20-minute periods. If the game in regulation time ends in a draw, the game will go to overtime. Ice hockey was first staged in the Olympics in 1920 as a summer sport that was permanently transferred to a winter sport in 1924. There have been 23 Winter Olympics featuring ice hockey, with Canada winning the most gold medals at 13. Women ice hockey was introduced in 1998. For our own Chinese hockey team, it has been quite a success for the women's,including a number 4 finish in 1998. But unfortunately, our men's team has not participated yet. I hope to see a shining debut from them in 2022 and see that our women win gold medal while I can report live as a bilingual journalis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veryone, and I hope you all have a great day. 感谢卜令蕊同学从澳大利亚给我们带来有关冰球项目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欢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卢延平同学为我们朗诵《山居秋暝》。 大家好，我是三里河三小三年级二班的卢延平，今天我给大家读一首诗，它是王维的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此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美丽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体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古诗，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 Jason 老师讲故事，今天他讲的故事的主题是 Be honest and tell the truth。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给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故事。Are you read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e Honest and Tell the Truth.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学会诚实并且讲真话。 I'm learning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is true and what isn't. 那我正在学习去说一说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真实，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 I may have an idea that something is true or that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那么对于什么事情是真实的，如何去做正确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When I'm honest, I act the way I feel is right and true. I can feel good about my choices. 那当我展示出诚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做法让我感受到是正确的和真实的，那么我也会感觉我自己做的选择实在是太棒了。 I'm treating someone the way I want to be treated. 那么我对待其他人的方法其实就是我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我的。Whose is this? 哦，老师来问了，哎，这是谁画的画啊？ I can be honest with my words. I can decide to always tell the truth.I can look a person in the eye and politely say what I know. 我能够诚实地说话，而且我决定我一定要讲实话。我能够看着别人的眼睛，然后用非常礼貌的方式来对他们回答我所知道的事情。比如老师问，这是谁画的画啊？我就会说It's mine, 是我画的。I can find something nice to say. I can decide how much to say and when to say it. 那我能说出事情非常好的一面，并且我会知道我要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I can think about how the other person might feel. 那我会认真的考虑，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比如大家送给我生日礼物吧，我会对大家说 Thank you, I like them. 谢谢你，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 Some things are private or meant to be a surprise.那么有些事情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人家的隐私，或者这意味着是一种惊喜。 I show respect for a person when I keep these things to myself. 那么我会展示出来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我知道了这些隐私或者是惊喜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事情只留给自己，不对其他人讲。 I can talk to a grown up I trustWhenever I need help or I'm not sure what to do. 那么对于我不自己不太确定应该怎么做的事情，或者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去和大人去讲。那我可以跟爸爸讲，跟妈妈讲，让他们来给我一些指导建议。 If I joke or pretend with someone, I can let the person know I'm just playing.如果我和其他小朋友假装在开玩笑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让他人知道我只是在玩，不是认真的。 And I can stop joking if it isn't fun for everyone. 如果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都不会很开心，大家觉得没意思的话，我会立即停止开这种玩笑。 I can have courage and tell the truth when I make a mistake. 当我犯了小错误的时候呢，我会展示出来我的勇气，并且讲出实话。比如这个小女孩把牛奶碰洒了，老师肯定会问呢，这是谁做的呀？小女孩会说 I'm sorry, 对不起，是我做的。她在讲实话，真棒。I won't blame someone else. 我绝对不会把这件做错的事情去赖别人，说是别人做错的。I might find a way to fix my mistake and make things better.那我会立即去弥补我犯的错误，并且把事情变得更好。比如说我把牛奶碰洒了吧，那我会赶紧拿来纸巾把它擦干净，这样我就弥补了我的过错了。他做得很棒。 I can do my own work. I can be honest even when no one else knows or sees.我可以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非常的诚实，尽管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看见。Wow, look, the little girl is doing her homework. 这个小女孩正在写自己的作业呢。I can keep my promises. When I do what I say I will, I can make my words come true.那我也会信守我的诺言，那当我说我会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一定会把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变为事实，我会说到做到。 People can depend on me, 所以大家都很信赖我。 I can show respect for people and their things. 那我会对他人和他人的物品展示出来一种尊重尊敬的态度。 I won't touch something that isn't mine unless I get permission. 那在没有得到他人允许的情况之下，我绝对不会碰其他人的东西。我可以这样去问， May I see it? 那这是什么？我可以看一看吗？If I find something that doesn't belong to me, I can try to return it. 当我发现有些人丢了东西，或者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我，那么我就会尽自己最大努力把这件东西还给别人。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一个女婿正在掏东西，她的钱掉在地上了，这个钱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把钱捡起来还给这位女士，这才是最棒的呢。 Being honest is worth more to me than having something that's not really mine. 那么诚实对于我来说要比我去占有